教子之过，改过，修复积德。 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 呢句咧系了凡先生真正觉悟嘅说话。大圣大贤有真实嘅智慧，将事实嘅真相睇得清清楚楚。 而佛菩萨系圣人当中嘅圣人。 若为祸福为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 呢句系讲常数。以前孔先生同佢算命系世俗之论，云谷禅师教佢改造命运系圣贤之言。嗱，咁你明白咗呢个道理，你仲需要去算命咩？仲要去睇相睇风水咩？唔使啦啩，相信圣贤之言，命运完全系掌握喺自己嘅手中，就系自己能够开拓自己美好嘅前途啦。 与之命未知若何，即命当荣显。常作落寞想， 了凡先生的命是被人算定了，但是他的仔没被人算过，不知道他的定命是如何。其实呢都不需要算了， 即命当荣显，常作落寞想。 以下这一段开示非常之重要，是他教导的仔。 就算你命里将来是大富大贵达官显耀，亦要常作落寞的想法。 落寞呢即是不得志呢，为什么要这样想？因为以后就算是发了达，人呢都要谦虚，能够礼让，不会恃着富贵对别人起一种骄慢的念头。 而自己能够谦虚，那就是培养自己真实的福德。 即时当顺利，常作忽亦想。 样样事都好顺利嘅时候咧，仍然都要时时谂住遇到好多困难。 亦即系喺顺利当中，仲系要谨慎，仲系要小心，唔敢大意。 诸葛亮一生嘅成功就系如此。诸葛亮一生做事都系好小心谨慎嘅。 即眼前足食，常作贫具想。 眼前衣食唔缺乏，相当嘅丰富。但是一定要知道节俭。 如果在富贵的时候能够时常守住这一点，那德行善行都能够增长。 中国历史上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了。范仲淹出身非常之清寒的，年轻的时候都在寺院里面读书，没有食物，每日呢只是煮一煲粥，将粥划成四格，每餐就吃一块，过着这些这么贫困的生活。到之后发了达了，做了宰相了，即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他的生活方式还是保持着以前穷秀才的生活，没什么改变到，只是小幅度的调整而已。他收入多，就想到很多贫苦的人，就将他的收入救济那些贫苦的人。看他的传记就知道他曾经养活三百几人家， 而一个人的收入养活了三百几家人，你就晓得三百几家人都只是刚刚够填饱个肚，是过着很贫穷的生活。 如果过得很富裕，他哪有能力养活三百几人家？他是我们中国人中的大贤，印光大师赞叹。 孔夫子之后呢就是他，他的子子孙孙一直到民国初年都不衰，这个是他培育百世之德，自有百世的子孙保之。 中国世家第一个是孔夫子，第二个是范仲淹。范家呢有八百年不衰，都是积德积得厚，真正修行，真做人，能够将自己的福报分给别人的享受，这个是大福报来的。 所以福报不要享尽，分给别人享，后福就无穷了。 咁一直到民国初年，范家的子孙都能够守住家风，都好好。在中国历史上好像这样有大德的人家就不多了。印祖在文钞里面讲， 还有一个人，清初的一位叶状元，这个人一直到满清末年时，他的家业三百年不衰， 由此可知，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才是人生第一大事。 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 俗语讲受宠若惊，别人爱护我们是好，但是我们要自己想想，我们有什么地方值得人家去爱护呢？值得人家敬仰呢？唯恐自己的德能不够，这样的想法是很好的，这样才能够时时回头，尽得修业，不负众望。 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 这些都足以解除共高我慢。慢是很大的烦恼，贪嗔痴慢，傲慢与贪嗔痴有连带关系的，他由这里着眼落手，确实是断烦恼的好方法。 而断尽烦恼，圣德只能够显露，那就是真正修德有功。 远思扬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谦，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 这里以下的文字是这一章的总结，非常之重要的。立命的关键就在这里了。那我们心里面思考什么，想什么，这些呢是尽得修善的典范。中国过去的教育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教你时时想远要如何荣宗耀祖，扬是显扬祖宗之德，自己在这个社会上道德学问事业能够为社会大众所尊重，是祖先之光明。今天社会努力精进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是名利，大家搏命地去做，为什么呢？钱财在这里鼓励，在这里推动，如果没有钱财谁肯去做啊？大家都不想去做啦。以前人努力勤奋工作，他的动力是孝道，他想到祖宗，想到父母， 我一定要努力修善积德，令我的父母有面子，我的祖宗好光明。 这个动力比起名利高尚得多，这个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道统，佛法亦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所以对于祖宗的祭祀、祠堂的建立都非常重视，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 人能够孝顺，能够不忘本，自然就能够心正行正，不会做坏事啦。 近思盖父母之谦， 谦是过失，个仔孝顺，个仔对社会有贡献，父母就算有一些小的过失，社会人士都会将他忘记的。 父母有一个这么好的仔，大众都赞叹他的父母，那就是孝子了。 上司报国之恩，国家对人民有君亲师的使命，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民应为国家尽忠。下司造家之福，家是家庭，不是现在的小家庭，那以前的家是家族，内外眷属是一个大的家族，为人子弟的要时时想下怎样去为整个家族造福，而不是一个小家庭之福。 所以说一人有福，一个家族皆能享受。 外思济人之急，由社会上来着想，要尽心尽力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大众造福。 在今日的社会，当务之急无过于伦理道德教育的复兴与发扬光大。 内思闲自知邪，闲就是防止，防止自己的过失，邪就是邪知邪见。我们今天讲的妄想要知道防止，绝对不可以有非分之想，起心动念都要知道本分。人人都能够知道本分，能够守住本分，就是社会祥和，天下太平。孟子所谓 君子无本，本立而道生。 本是本分，守本分就要尽义务。儒家所讲的本是指五伦十二， 就是要尽我们在社会在人生应该尽的义务了。 而应当做到这些事情要认真去做，要努力去做，为社会为家庭造福。 务要日日之非，日日改过。 日日之非就是觉悟，佛家所说的开悟，就是此觉、本觉、究竟觉。此觉就是日日之非，此是开始，是日日开始。所以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都是此果。 而日日发现自己的过失，自己的毛病，发现了就要改，那就叫做真正的修行。 修正自己的见解、思想、行为，日日改过，这个呢就是大圣大贤的真实修功。 日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 我们想要改造命运，想离苦得乐，这几句说话是关键，是锁匙，非常之重要。 一般人一生当中不能够成圣圣贤，修行得不到一个结果，毛病就犯在这里了。 日日都知道自己的过失，就是日日此过，一发现就将它改正过来，这叫做功夫。真的改过，这是功夫得力，不用多的，一日真的能知一过失改一过失，三年之后你不是圣人就是贤人，一点都没有假的。一日改一个过失，一个念佛人三年之后不是上品往生，亦都是中上品往生。这个是修学成佛作祖，你肯不肯认真去做呢？如果一日一个过失都没有发现，这个就是迷惑颠倒，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当然就无可改过，哪里会有进步呢？不进则退，自然堕落。 安于自是， 自以为是，是最可怕的生活。 天下聪明进修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意志，耽搁一生。 这个是真的，聪明才智的人很多， 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意志，耽搁一生。 因循是放日、懒散、偷安，日子得过且过，这样一日一日的度过，这样过生活就是定命。你命里面注定的怎样生怎样死，死了之后要去哪里，全部照着定数安排。这个呢就是云谷禅师讲的凡俗之人、庸俗之人，完全是按照命运去走的，亦都是佛在经里面所讲的可怜悯者。 所以了凡先生教他的仔这一段，确实是世出世间修学用功都离不开的原则。 云谷禅师所受立命之说，乃至精至粹、至真至正之理，其属缓而免行之，无自旷也。 了凡先生将云谷禅师教他改造命运的理论和方法写出来传授给他的仔，希望他呢亦都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 因为了凡先生依此修学得到了好好的效果，所以对云谷禅师所讲的理论和方法深信不疑。 至精至粹，精是精华、精纯、精彩到了极处，粹呢是深远、真实、绝对正确。熟缓而免行之，熟缓就是将它读熟心思，细心去体会，就是熟缓。时时思维，时时去想，你就会得到其中的法理，然后将它变成自己的行为，努力去做。物自旷也，旷呢就是指光阴空果，而自旷亦就是讲不可虚度这一生。 改过之法。 改过之恩，避祸纳福，人之常情。吉凶祸福，皆有预兆。 第一章咧系讲因果嘅理论，以下两章咧就讲命点样改法，即系恶点样去改，善要点样去积。嗱，两章完全着重在行运，前一章咧系建立改造命运嘅信心，咁信咗之后就要去做啦，要点样去做法呢？呢度同我哋讲得非常之具体嘅。 春秋朱大夫见人言动，益而谈其祸福，美不厌者，左国诸暨可观也。 嗱，由呢度可见古人学问嘅真实。春秋系鲁国嘅历史，孔夫子当年在世将佢整理过，做成咗定本，流传于后世。呢部书有三个人注解，流传最广嘅是左丘明著的《左传》。那今天所看到的《左传》就是左丘明所注解的《春秋》， 而《春秋》是孔子整理的，不是孔子作的。原来有很多材料孔子重新整篇，左丘明再加以详细的解释。 除了《左传》之外，还有《公羊传》《谷梁传》。在这三种注解里面，注解得最好的，文章又好的，记载又好详实的，就是左丘明的《左传》。现在所流传的十三经，三种传都在其中。 见人言动，益而谈其祸福，美不厌者。 这句是说古人听到别人的谈话举止动作，就能够判断这个人的吉凶祸福，而且判断得十分正确，后来都应验了。小则一个人的成功失败，大呢就能够看出国家的兴衰，这个是确实的。我们在左国，左国即是左传和国语两部史书，读到很多。 而古人有这种观察的能力，就是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 所以你的言善、行善、稳重厚道，就可以判断你有福，这个人有前途。 如果是言语刻薄、行动轻浮，这个人就没有前途。 即使现在你很风光，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连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的一生吉凶祸福，所以心行言动不可以不谨慎的。 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动乎四体。 这个呢不只是理论，亦都是事实。一个人、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事情还未有形成，他就有吉凶的预兆。这种预兆呢都是在起心动念处，在所作所为处。 所以头脑冷静、很有理智的人能够观察得出来，预知未来的变化。 他由众人心行中就能够看到国家兴旺，所谓国者人之积。你看看这个国家上上下下的人，他们每天想什么，他们每天在做什么，就知道这个国家有没有前途，知道这个国家的兴旺。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家庭里面的人想些什么、念些什么、做些什么，就可以知道这个家庭的兴衰了。 个人的吉凶祸福亦在乎个人的行为，这些都有预兆，预兆很明显的，看得清清楚楚，都显露出来的。 所以对一个有智慧、有学问的人是隐瞒不到的。 其过于厚者常获福，过于薄者常近祸。俗眼多伪，唯有未定而不可测者。 厚呢就是厚道，厚道的人心地厚道，行为厚道，能够选己帮助别人，这就是厚道。 而对自己可以刻薄一些，对别人要好一些，这种人一定有后福。 过于薄者常近祸，是说对待别人刻薄，贪图自己的享受，这个人呢将来必有灾难。俗眼多伪，是说俗人看不出这个预兆，好像眼睛呢被遮住一样。唯有未定而不可测者，好像一切吉凶祸福都没法子预测， 看不出来。 其实吉凶祸福的预兆都摆在眼前。 那什么人才是看相算命？就是这里说的俗眼当艺，才会找人跟他看相算命的。下面这一段是非常重要，是我们应当要留意，应当要修学的。 志成合天， 这个是大原则了。我们一个人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真心，不可以欺骗自己，亦都不可以欺骗任何一个人。天就是佛法讲的真如本性，日常生活中妄念不生，时时保持住正念现前，志成合天。现在这个人就算受苦受难，毕竟苦难很快就会过去的，大福报就会来的。 所以世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本就是真诚。 儒家讲学养，八个纲目里面诚意正心是重心，格物致知是达到诚意正心的手段。这两个做不到呢，虽然想诚意都成来了，亦即是说是做不到致诚。格物，物是什么呢？物是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要放下。如果不能够淡薄，你的心就会被外面的环境所动，那怎么成得来呢？ 纵然不能够将整个欲望舍掉，亦要看淡。凡夫日日在这打妄想，其实妄想是无济于事的，不如将这些妄想舍掉，将五欲六尘种种的享受舍掉一些，多替别人想下。 我们有福，要将这些福报都给别人去享受，这个福报就大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就要真做，真真正正地去做。净空学佛最初得力的就是了凡四分。朱镜就老居士将这本书送了给我，我读了之后想想年轻的时候跟了凡先生一样，他有个毛病我都有，我都是短命的。过去的看相算命的连金珠活佛都说我是短命的，我很信的。所以算命的讲出我过不到45岁，我就很相信了。因此我出家学佛就将时间表定到45岁，因为我只有这么多时间去修而已，我没有求长寿的。果然45岁那年我得了一场病，当时基隆大觉寺灵源老和尚举办结下安居，灵老请我讲灵验经，我只是讲了3卷就病了。自己想想寿命到了，所以也不找医生，又不吃药，日日在屋企念佛等往生。那病了个几月都未曾往生，后来还好了。这么多年来我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越修行就越灵验，越有信心。现在什么都舍了，舍弃干净就更加自在了。 所以舍就会有得，不舍就没得。 我们中国人讲的舍得，舍得这个名词其实是由佛经里面来的。你能够舍才能够得，不能够舍就什么都得不到。这篇改造命运的文章亦就是叫我们舍。那求呢？求亦有在于得的。怎样求呢？有舍就有得，你所求的都能够得到。首先呢，就要将妄想执着舍弃。志成合天是从根本上舍，舍自私自利， 亦即是将利益自己的念头舍得干干净净，起心动念都是利益大众、利益社会、利益众生。 这个人后福自然无穷啦。 福之将至，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 所以吉凶祸福都有预兆的，福将要来的时候看他的善心善行，他能够将自己的利益分给别人去共享，这个是善行，于是就知道他福报快要来了。 若然只是顾自己自私自利，夺取别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与福报不肯跟别人分享，他的福报迟早都会享尽的。 享尽了就没了，灾祸也会跟着来。所以只要见到他想的不善，做的不善，就知道他的灾祸就快要来了。 小则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则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于整个世界，都可以由这个原理来观察的。只要很冷静，很细心，没话看不清楚的，所以吉凶祸福，世界的安定动乱，国家的兴衰，都可以预知的。 改过的基础，三心圆法。修此心，知此能生大勇。 今欲获福而远祸，未论行善，先须改过。 前面了凡先生举出吉凶祸福都有预兆， 所以无论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于全世界，都是有预兆的。这些预兆唯有心地很清静的人才看得清楚。 而有定功的人，不单止是佛门，就算是道家、儒家、读书人，心比较清静的亦都能够看得出来。定功越深就看得越远。 所以佛经里面时常对我们讲，阿罗汉能知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 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本能，本有的能力来的，应当是有的。现在能力丧失了，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心乱，被妄想、分别、执着、烦恼搞到混浊了，使到这个能力失去。佛法就是教我们要将心地上的障碍污秽除去，恢复我们的本能。前面讲的明白了，要由哪里落手呢？这里开始要跟我们讲真正用功下手的方法。我们每个人都想求福、求智慧，都希望远离灾难，想得到幸福。 要知道福是从行善得来的，行善是因，得福报是果，但是业障如果没有消除，福亦都不容易得到，所以先要将业障去除。 求有理论有方法的，世间一般人都在事相上去求，都在常数里面去求，那么怎有可能求得到？现在虽然知道有变数，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但是毕竟变数并没有立即现前，那又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先要修清净心。什么是善？心地清净是第一善。 而心地不清净，纵然修善，善里面有掺杂，不够纯，所获得的福报就很有限。 即是说消业障亦消得不够彻底，消得不够多。 由此可知，心地纯善纯正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何使到自己心地恢复到清净？那就要改过了，将自己的心地真正做回洗刷的功夫。所以这里教导我们未论行善，即是我们还未谈论行善修善的方法之前，先须改过。须是必须，这个字非常的肯定。咁过要点样改法呢？呢度提出几个纲领系非常重要嘅。 但改过者，第一要发此心。 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哋知此近乎勇。儒家讲嘅大智大仁大勇， 咁乜嘢人系大勇？唯有知耻，先至能够真正改过自身，先至能够发奋向上。 人如果唔知羞耻，咁就冇前途啦。 我哋唔好同一般嘅人相比，要将标准提高一啲。咁要同边个比？同诸佛菩萨比。佛菩萨都系人，我都系人，点解佢能够成佛菩萨？佢能够得到不生不灭，我哋仲要搞六道轮回？呢个真系大耻辱啦！ 师古之圣言，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思？我何以一身瓦裂？ 如果我哋时时能够咁样谂，咁样嚟反问自己，此心就能够生。呢个是改造命运的开端， 亦是改造命运的动力。 那什么力量在这里推动呢？这个是原始的动力，不可思议的动力来的。了凡先生在这里呢所讲的大部分都是世间法，世间有大圣大贤，例如孔子、孟子、周公、伊尹，都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他是大丈夫，我亦都是大丈夫。 这里所指的丈夫是没有男女之分的，能为人之不能为就叫做大丈夫。 他是人，我亦都是人，他能够做得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呢？但要从这个地方去反省。在出世间，别人证阿罗汉、成菩萨、成佛，他们过去生中有无量劫，我们过去生中亦都是有无量劫。为什么别人生生世世修行成菩萨成佛，我们生生世世修行还是搞六道轮回呢？实在是奇耻大辱嘛。跟世间耻辱这个问题相比，又算得是什么呢？百世可思是说世出世间圣人都是天人师，佛十个德号里面有天人师，这里的师就是典型模范。 他可以做一切众生的模范，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 再想想自己一身瓦裂，瓦裂是比喻，就是做恶业受恶报。了凡先生的好处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过失丝毫都不隐瞒的。他所讲的不是一般人的过失，是自己的过失。他发觉之后呢，就能够痛改前非，这个是他的长处。他之所以能够成就呢，关键就在这里。咁所谓的第一个大病是 贪厌尘情。 贪厌就是贪爱、贪恋。贪恋是清净心受了污染。尘情是五欲六尘。五欲是情，尘是指六尘。 而尘亦是代表染污的意思。 我们用的台凳，如果一日抹呢，上面就有灰尘，日日去抹就是为了除去污染。我们的清净心亦被欲尘污染了，即是财、色、名、食、睡是五欲。起贪、嗔、痴、慢、疑这些就是污染。 所以佛将外面境界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六尘，就是这些染污我们的清净心，这些就是病根。 如果我们要恢复自性清净心，这些尘情就要放下。世间人最难的就是放下， 能够放下一分心就清净一分，放下两分心就清净两分。 菩萨所以有五十一个阶级，实在就是尘情放下多寡不同，只分为五十一个等级。 所以五十一分尘情都放下，丝毫尘情都不染，咁就叫做成佛。 若然仲有一分未放下，就是等觉菩萨。这个尘情就是业障。净宗讲大业往生，所谓大业往生就只是放下些少，未放得干净利落，仲带住一部分去。过去有人认为净土法门呢不是大业往生，是消业往生，震撼了全世界的念佛人。 呢种讲法咧系错误嘅，同经义完全不相应。虽然喺净土诸经里边揾唔到大业往生呢四个字，但系意思非常之具足。嗱，读无量寿经，得知如果唔大业，业消咗至往生。咁既然业都消咗啦，又何必要往生呢？等觉菩萨啊，仲带住一品生相无名，就系尘情仲未断干净，仲带一分业啊！ 所以菩萨叫觉有情， 有情系咩呢？仲有尘情。如果完全冇晒尘情，就成佛啦。严格嚟讲，心底纯净只有一个人，就系、是、佛啦。 除咗佛之外，绝对冇心底纯净嘅。 等个菩萨仲有一分生相无名，菩萨有尘情，但系就冇前面所讲嘅嗰两个字担然。 所以佢叫觉有情，菩萨系觉悟嘅有情。 我哋凡夫就系担然好重，系我哋一定要知道。大业往生是祖师根据经义讲出来的，跟经义绝对没有违背到，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的。 尤其净土法门一品或无断亦都能够往生。 在过去，在现代，我们看到很多念佛往生的人，这个是真实的见证，这个是证明。 所以有一些偏差的言论，我们要有能力辨别，不要受他的影响。 要依法不依人，这个言论呢是人讲的，我们要依照经典来修学。 施行不义，为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 不义就是不应该做的，不合理，不合法，不合人情，不合道德，不合风俗习惯，都叫做不义。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以为别人知道，实际讲咧系有部分人知道啫。咁系边啲人呢？ 迷惑颠倒嘅人，心思蒙蔽嘅人， 聪明正直、心地清凉自在嘅人系知道嘅。咁样嘅人绝对系瞒唔到佢哋。何况仲有天地鬼神？ 鬼神有五通，鬼神五通系报得嘅，唔系修得嘅。 鬼神都知道啦。诸佛菩萨就更加唔使讲啦，我哋六道凡夫起心动念，佢哋冚唪唥都知道嘅。 所以我哋念咗经论与圣言典籍之后，真嘅会毛骨悚然，冇丝毫能够隐藏得住。 谂下咧，都系唔好隐瞒、忏悔好啦。点解咧？佢哋都知道晒噶嘛，隐瞒唔到噶嘛。我哋若果隐瞒，佢哋都知道。咁倒不如自己讲出嚟好啲啦，咁样我哋嘅心都安乐啲啊。傲然无愧，呢、这个傲咧就系傲慢，冇惭愧之心；无愧就系我哋俗语讲嘅麻木不仁，冇一啲羞耻心，冇一啲惭愧心。再讲句唔好听咧，就系所谓嘅丧失天良。嗱，时时做坏事，仲会受到良心责备，呢、这个人仲系个好人。虽然他外面瞒人，自己心里面时时都感到不安的，这种人还有得救的。做了坏事麻木不仁，这种人真是没得救了。 如果还有羞愧之心，那就有得救了，可以回头了。 傲然无愧之人，将日沦于禽兽。他现在虽然是有人身的样子，但是他所做的恶业将来必定堕三恶道，是他自己不知道的。诸佛菩萨、天地鬼神都知道的，在他衰运的时候，妖魔鬼怪就会来欺负他了。 妖魔鬼怪欺负人，要看看是怎样的人。 将来生人天道以上的，他们不敢欺负的。对于善人呢，不单止不敢欺负，他们还会恭敬。对于做恶的人，则时时讽刺他、讥笑他、欺负他， 因为恶人虽然现在是人身，将来必定会堕恶道。 这些道理，这些事实，只有真正学佛的人明了。明了之后，起心动念，一切行为自然就谨慎。我们这一生呢，不单止决定不会堕恶道，亦决定不会再搞轮回。如果我们不想再搞轮回，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求生净土了。 所以对于取净土，一定要下很大的决心。 净土如何取得？心净则土净，信愿持名，修清净心。 亦即是说，担染尘情要远远地将它舍离。 当然不可能完全舍弃啦，完全舍弃就成佛的。我们舍弃得越多越好，不需要牵挂的就尽量不要牵挂，将牵挂的念头转变成念阿弥陀佛，将自己身家的利益，身是本人，家是我的家庭， 也即是起心动念都是念自家利益的念头， 将这个念头转变为利益一切众生，这样我们的心就清净了。那佛菩萨和众生的差别，就是佛菩萨起心动念是想一切众生，没有想到自己的， 而众生起心动念都会先想到自己，不会想到众生。 如果念念都是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着想，我执不刻意去断，自然就渐渐没了。我执如果没了，在念佛功夫上就得事一心不乱，往生品位就高了，可生方便有余土，绝对能够往生。我们要由这个地方下功夫，要认真地去做。 所以眼光要远大，不要只是看这一生，不要只是看眼前。 我们眼前甚至于这一生是非常之虚幻无常的。佛经上讲得没错，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要知道诸法无常，不值得我们去牵挂。在我们身边的家亲眷属，我们要教他们正法，要劝他们如理如法的修行。